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齐豫的《橄榄树》，作词三毛，作曲李泰祥，齐豫是这首歌曲的原唱。好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歌曲的原唱版，《龙的传人》的原唱李健富。这首歌是来自侯德健的创作，而李健富呢是王力宏的舅舅，他是这首歌曲的原唱，而王力宏呢后来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。 这是来自李健复原唱版的《龙的传人》。其实在现在很多很年轻的人的心目当中呢，有的歌因为有人翻唱，所以呢对原唱的印象都不那么深刻啊。比如会认为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是蔡依林唱的，那另外呢还有像《夜夜夜夜》，还有这个《问》以及《梦醒时分》都是梁静茹唱的。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个原唱版好了，《梦醒时分》的原唱。这是当年创造了销售记录的一个专辑《跟你说听你说》当中的主打歌曲，来自陈淑桦，这也是李宗盛的经典创作。

是周杰伦的中国风的代表作品之一《青花瓷》，也因为这首歌呢，《青花瓷》也是后来又再度的走红啊。本来就是中国很有名的瓷器，当然要感谢这个歌的作词方文山。那下面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孙燕姿和林夕另一个作词人的首次合作，来自孙燕姿的05年的专辑《完美的一天》当中，这首充满了中国风味道的《眼泪成诗》。 来自孙燕姿2005年的歌曲《眼泪成诗》。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黎明和王菲主演的一个电影《大城小事》当中的歌曲，这首主题歌呢也是由黎明来担当，两个人的烟火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餐厅开业 店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千龙网消息，2017年高考将于7号、8号举行。北京市出台多项措施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，避免施工噪声污染和公交噪声干扰。全市所有工程禁止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，考点周边500米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的施工，外语考试期间停止所有施工。为减少对考点的噪声干扰，部分线路公交车辆将分时段对考点周边的公交站点甩站绕行。北京晚报消息，从今年7月1号起，公安部将在全国范围实施身份证异地受理、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的工作。目前，全国共设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13800多个，其中，北京、天津、吉林、上海、安徽、福建、广东、陕西等地在辖区内所有派出所均设立了身份证异地受理点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安机关对申领、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工本费每证20元，对丢失不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工本费每证40元，为居民办理临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Shut up.

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，